据南朝鲜网报、统一新闻和自主时报报道，由南朝鲜16个地区和工人、农民、平民、妇女、青年学生等各阶层团体、各政党组成的恢复主权、实现韩半岛和平815泛国民和平行动推进委员会8月3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。记者会上发言者指出，我们民族被分裂遭受痛苦的原因在于美国，特别是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日本犯罪的背后也有美国，并声明将于15号在首尔广场、美国大使馆、日本大使馆和光华门广场一带举行泛国民集会，行进人链和平行动。会上宣读了会见书，会见书要求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停止联合军事演习，开始用和平机制取代停战机制的协商，取消反美敌视政策，放弃不敌战争政策，撤销萨德启动和追加部署，废除南朝鲜和日本的军事协定和日军性奴问题协议。